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三部《云南虫谷》，原著天下霸唱，编译电池，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通过强光探照灯的光柱，我们看到洞内奇异的景色，使我产生了莫名其妙的不安。我还未来得及想那么多，竹筏已经跟着河水冲向兽门，掉向半空的天然石珠离水面不是很高，得半米多啲，啱好拦住条路。我哋嗱嗱声趴低，紧紧咁贴响竹筏上边，避过中间嗰粒珠。就响竹筏就快飘入里面嘅时候，竹筏前面嘅强光探照灯眨咗两眨，熄咗。因为头先水流加快嗰阵啊，着住探照灯就未熄过，连续用嘅时间太长啦，电池用晒啦。我心谂，弊啦，呢次真係有咁啱得咁巧嘅，呢阵时冇晒电，前边嘅山洞睇上去好诡异，唔大意得嘅，要换咗电池先，费事入咗去之后撞埋嚿石度翻鬼咗船，咁就惨咯。我对后边嘅肥仔同埋杨雪莉举起拳头，做咗个停止嘅手势，等佢哋两个帮我停住竹筏响洞口，然后插条竹竿落水里边，停住个竹筏。好在依度水流比头先慢啲，如果唔系只竹筏咁重啊，净系得一条竹竿系好难刹得住嘅。电池系消耗品，我哋入山洞之后唔可能再有补给啦，必须系尽可能悭啲使。不过呢个山洞中嘅石人俑，似乎同牵王墓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有必要仔细咁调查一下，睇下可唔可以攞到啲有关于牵王墓主墓嘅线索。毕竟我哋对主墓嘅情报掌握得仲系太少啦。我换咗强光探照灯用完嘅电池，着翻个探照灯，响探照灯吉黄色嘅光柱照射下，见到嗰个溶解岩形成嘅天然兽头，好似一隻奇形怪状嘅龙头，但係经过积灰岩千年嘅溶解，个样已经蒙查查，冇办法睇出有冇人为加工过嘅痕迹啦。肥仔响我后面拍咗下我嘅膊头，佢哋已经抽起支平衡杆，於是我都将前面嘅竹竿抽起身。竹筏跟住水流从呢个古怪丑恶嘅龙口中飘入咗山窿里面。呢段河道好鬼死长，好鬼死窄，但係水就好深，不直咁向前。我哋入去之后用竹竿督住洞壁嘅石头，减慢竹筏行进嘅速度，认真观察头上脚下倒吊响洞中嘅石人。呢啲石人全部都系双手摆响身后，系一个被捆绑嘅姿态。由于地下环境潮湿阴冷，石俑表面已经变成咗灰褐色，五官轮廓系蒙查查睇唔清，似乎喺表面生咗一层毛。嗱，岩石响特殊环境下边咧，会产生一种无毒嘅霉变物质。睇上去呢就好似毛咁㗎喇。呢啲石俑从外形上基本上分唔出石人嘅造型系男嘅定系女嘅。从身材上睇，有高有矮，有肥有瘦。似乎除咗成年人之外，仲有一啲系未成年嘅少年。而且并非按照统一嘅标准制作。同秦汉时期陪葬嘅军事白器俑完全系唔同嘅。俑嘅顶上边有锈迹斑斑嘅铜链，吊住啲石人响两边，有啲链已经甩咗，有啲冇吊住嘢。可能系年深日久，有啲石人已经跌咗落水里边。 一个个石人俑就好似吊死鬼一样，吊响离水面唔到一尺嘅地方。响呢个黑麻麻嘅山洞里面，突然见到啲咁嘅嘢，真係有啲不寒而栗嘅感觉。杨雪莉等我停住个竹筏先，指住一个响铜链跌咗落地下嘅石人讲。虽然啲石人外形蒙查查咁睇唔清楚，但係从发型、衫嘅款式上嚟睇，有啲似係汉代嘅。我觉得有啲唔妥，我落去睇下。讲完调咗下自己登山帽上面嘅灯光，等光线更加聚集，然后跳咗落竹筏，踎低身去睇下嗰个石人。我提醒杨雪莉啦，戴返隻手套，因住有细菌啊，感染咗呢，做一万次人工呼吸都冇得救啊。杨雪莉摆咗摆手，叫我同肥仔唔好分散佢嘅注意力。佢好似喺石人度揾到啲乜嘢。跟住佢戴返对橡胶手套，用散兵刀喺石人身度刮咗两下，然后倒转散兵刀喺眼前面睇咗下，用鼻索咗一索，拧返转头对我哋讲。啲石人好似唔系石头整嘅。肥仔好惊讶咁问，啊，唔系石头整嘅，咁唔通系用泥碾嘅？我諗起喺南昌江边公路上嘅嘢，喺竹筏上面对杨雪莉讲啦。呢啲唔通系用生人整嘅？你用刀切开啲，睇下人俑里面系乜嘢？嗰张人皮地图标得好清楚。献王墓附近有几个殉葬坑，但系冇标到具体位置向边。讲唔埋呢个龙口洞就系其中一个殉葬坑啦。杨雪莉用散兵刀割咗人俑脚下边一忽仔落嚟，果然同公路上面睇到嘅一样。人俑嘅外皮虽然好硬啊，但净系得一层薄薄嘅壳。里面全部都是腐烂的死锥。杨雪莉见到那些干锥都不禁皱起眉头。又用散兵刀在人俑的心口笃了两个窿，里面都是一样塞满晒死锥同埋虫卵。杨雪莉对我同肥仔讲了，睇嚟亦不是殉葬坑，但是可以肯定呢，这些人俑都是用生人整的，而且一定同献王有关。这个应该是献王时期田南古老邪恶又臭名昭著的虫术了。这里除了百零个人俑和铜链之外，就全部都是鳞身突兀的山岩，没有再发现其他东西。杨雪莉上回竹筏，我们顺着水流继续慢慢地前进。我一边撑住竹筏，一边问杨雪莉向边度睇出嚟呢啲人俑系用生人整嘅，又点样确定同献王嘅虫术有关呢？为咗掌握多啲情报，杨雪莉落咗好多功夫㗎喇。仲喺北京嗰阵时，佢认真咁收集咗全部有关嘅历史资料，喺嚟云南嘅路上不停咁睇，希望多啲了解，增加几分成功嘅把握。欧洲有位学者曾经讲过，每一个墓碑下面都系一部长篇小说，而响一啲历史上重要人物嘅墓中，更加包含咗大量嘅历史信息。王墓可以讲系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等方面嘅结晶综合体。历史上最出类拔萃的盗墓贼，无一例外地都是博古通今的人。献王呢，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个的，不过呢并不是同一个时代的。除了田国的这个献王之外，其余的几位献王都不在云南的。甚至连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军在天津建国之后，亦都曾经封过一个献王， 在战国以及五代等的时期都有个献王的称号。就好像历史上中山这个称号亦曾经在历史上作为国号和王号分别出现过。而那些献王呢都只是取献字的意思的，而并非是那些献王相互之间有着什么联系。我们准备落手的这位献王是古田时期的一代武王，他的重述是用死人的亡灵作为媒介，而且冤魂的数量越多，重述的威力亦相应越大。用死人祭重的过程和手段非常繁多，山洞中的活人俑从诡异的死亡方式和霉变的程度都和献王的手段相吻合。这讲明伊度应该是古代一处行使重述的秘密场所。让出你判断这条穿山而过的河道应该是献王建陵时候修筑的，是利用原本天然形成的溶解洞再用人力修整疏通河道，以便为修建皇陵运送物品。利用水路运输应该就是当时最悭时悭力的捷径。董仲被整成人俑模样的死者好有可能都是修造皇陵的奴隶和工匠。为了保守献王墓的秘密，这些人在工程完毕或者是献王的尸体入殓之后，被献王忠心的手下按照重述将他们全身绑实，夹硬塞一种虫瘾给他们吃，并且同时封死他们的人体七窍，再用铜链倒吊在洞里面监生地焗死。这样呢，一来可以保守皇陵里面的秘密，二来呢可以利用他们吓退啲误入秘密水道的外来者。所谓的虫瘾是施行某种虫术必须用到的药丸，生人食过之后就会寄生在人体里面产卵，只是要大约三到五日的时间卵就越来越多了，人体里面的血肉内脏全部都成为幼虫的养分，取而代之填满了这些地方。由于是在短时间内快速脱水，人皮就会迅速干枯，硬到好像树皮石壳那样。人尸外壳形成的同时，虫卵会吸干吸净人体里面的体液和骨髓，就会形成一个真空的环境。虫卵接触不到空气就会变成幼虫，始终保持休眠的状态。在阴凉的环境里面，这种状态可以维持上千年。所以直到今日切开人皮里面仍然可能会有生的虫瘾幼虫，可能一见空气就即刻出现无数好似肥锥咁的虫，但是保存的环境不同，亦有可能里面都是早就干晒的虫卵。在各种的典籍中包括野史，关于虫族的记载都比较少，所以杨雪莉这么多日以来呢都只是查到些许的讯息。至于将生人当作虫蛹是为了什么呢？人皮里面好像肥锥咁的虫有什么用途呢？这些呢就无从得知了。不单止遮龙山里面有大量的人蛹，在附近的山区亦应该仲有几个地方是有的。我们在江边的山崖路上遇到的那个人蛹，就是因为落雨搞到山崖崩塌，人蛹被雨水冲到落来公路上边的。虽然说献王统辖的地方不过是南疆的一窟仔，但从用这么大批奴隶整成人蛹的情况来看，可以看出献王在古时田西地区的统治 是几咁残酷无情啊！听咗杨雪莉嘅分析，我同肥仔都忍唔住起咗成身鸡皮啊！一开始仲以为系兵马俑一样咁嘅泥造像，而家先知原来系真人整嘅，忍唔住拧翻转头望多两眼，嗰啲吊死鬼咁嘅人俑，早就消失响身后黑麻麻嘅山洞里边，再亦都睇唔到啦。我越谂啊越觉得太残暴啦，忍唔住就闹啦：佢阿爷，古代嗰啲王爷真系唔攞人当成人嘅，响啲贵族眼里边啊，嗰啲奴隶甚至连牛马咁嘅畜生都不如。肥仔啊，你咁嘅身材啊，如果做咗奴隶啊，响古代肯定捞个掣头嘅位置嚟做下，因为你啊一个顶三个啊嘛。响竹筏中间嘅肥仔，正喺度整紧头盔上面熄咗个射灯，拍咗两下又着翻啦。听到我咁讲，就驳我讲啦： 唉，你个死人老虎嚟话，你呢句话呢，就充分暴露咗你呢不学无术嘅真面目。啊，据我所知啊，响古代呢，系人都认为被选做殉葬者呢，或者祭品是一种光荣来的嘛，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对殉葬者的选拔极为严格的，祖宗三代都还要正审，政治成分有一点点问题都不做得，很多人申请的时候写晒血书都轮到他。如果你在那阵时出世呢，最啱你呢挺扮晒积极分子嘅友仔，你肯定係拆攞咁嗌：啊，攞我帝天啦，我最啱点天灯啊，祖国人民啊等我嘅好消息啦，为咗胜利攞我点天灯啦。 我听到兴合合就闹肥仔正契弟：我又冇你咁多肥膏，边有你咁啱点天灯呢？啊，你条木薯你！杨雪莉打断我同肥仔嘅话： 哎呀，你哋两个噏完未啊？噏下噏下嘈起身，你都唔睇下呢度系咩地方？呢条水路完全唔似彩云客栈石头婆讲嘅咁。 肥仔讲啦： 哎呀，嗰、那个石头婆又冇亲自嚟过。佢都系听嗰啲彩石工人讲嘅啫嘛，难免有啲唔差，我哋唔使疑神疑鬼嘅。 我对杨雪莉同埋肥仔讲啦：未必系石头婆讲错咗，我哋之前经过嘅嗰段河水流好急，可能呢系同呢几日落大雨有关。水流急嘅嗰段河呢好阔，可能呢是两条河道连埋咗，我哋淨係顾住平衡竹筏，强光探照灯嘅照射光柱角度又好细，视野上亦好有局限性，可能行出入岔路都唔定。 肥仔急起身讲啦：哎呀，咁大隻镬啦，还不如调返转头去搵呢，咪好似上次响蜘蛛斗道咁，捐鬼咗入迷宫咁就弊啦。我哋带嘅干粮又唔系好多。 我对肥仔讲啦：如果淨系河道嘅岔口呢，咁就唔使担心㗎。呢啲水流呢都系向住同一个方向流嘅。最后呢都会穿过遮龙山，会入蛇河嘅溪谷，所以我哋呢绝对系唔会迷路嘅。而且呢条河好直，显然系人工加工过嘅。就好似杨柱你讲嘅咁，有可能呢是修造皇陵嗰阵时候运送物料嘅运输水路，从呢度落去呢肯定系冇错嘅。 杨雪莉就讲啦：老虎讲得啱啊，古时候修建大型陵墓呢都会利用河流嚟运送石料。当年修建秦陵嘅工匠开工嗰阵就会唱：取石金泉口，为水所不流。从咁简短嘅开头两句，就可以想象当年始皇陵工程嘅庞大， 由于运送石料，渭水都被塞住咗啦。 系、我哋上次去陕西见过渭河，比起嗰条大河呢，依度啊顶多系算条下水道。献王同秦始皇比起身呢，都只能算系个穷鬼啦。我哋去倒佢嘅斗，都算系俾面佢噶啦。 慢慢顺流而下嘅竹筏，突然好似撞到河里头啲乜嘢，猛烈咁震咗下，跟住就恢复翻正常。但系就听到河里边传嚟一阵呱呱呱咁嘅声，只系生锈金属搅动发出嚟嘅厚重声音。我同肥仔杨雪莉三个心里边同时产生咗一阵啰啰挛嘅感觉。系啦，可能系竹筏撞到隐蔽喺河水里边嘅乜嘢机关陷阱。咁到底我哋撞到啲乜嘢呢？我哋就下次再讲啦。